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由北京故事广播主办，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指导的2018年北京最美乡村故事征集活动现已启动。 您想分享自己的美丽乡村故事吗？声音故事投稿请登录懒人听书活动专区，文字故事投稿请发送邮箱北京最美乡村故事首字母 @126.com， 报名截止到9月10日。听众朋友，请听大型人文地理纪录片《永定河》。大约20万年前，已经能够使用火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面临着又一次生存之危。火的出现使生活质量提高，但随着人口不断增加，食物需求越来越多，迫使他们不得不扩大捕猎的范围。同样的危机在永定河上游虎头梁和泥河湾等地的古人类身上也发生过。这些高举着火把不断迁徙努力繁衍的原始人们没有意识到，手中的这把火既可以生发文明，也可以毁灭世界，既可融铸万物，又可淬炼升华。火将一切改变，而一切也终将由火而获重生。5000年前的一个夜晚，在今天河北省涿鹿一带的永定河上游，桑干河岸边篝火熊熊。皇帝刚刚部署好军队，面对实力强大的蚩尤军团，他似乎早已有了以弱制胜的把握。第二天早上出现的大雾将为自己创造一次一击制胜的绝佳时机。传说中身处现今山东一带的蚩尤拥有当时天下最强大的九黎部族，但人口增长，原有的资源便越来越满足不了部族的生存所需。于是蚩尤把目光投向了炎帝居住的中原地带，因为那里的土地更加适合放牧和浅耕。受到蚩尤攻击的炎帝完全无力抵抗，只好向西北方奔逃，去向永定河边的皇帝求助。但当时还在以石块和木棍作为武器的炎黄部众，如何敌得过强大的蚩尤军团呢？相传皇帝的老家就在永定河上游桑干河畔的涿鹿。皇帝在河边密林中豢养了大量的猛兽，只要把蚩尤引入这些猛兽的攻击范围，皇帝就能有制胜的机会。长途奔袭，对永定河地形与天气的不了解，当然还有致命的轻敌，注定了蚩尤的败局。 河沿岸浓雾中的蚩尤部众，一个个被突然从密林中扑出来的猛兽撕扯袭击。强大的蚩尤军团被一举击溃，皇帝也借此机会进一步扫平天下，征服四方部落。华夏文明中的华夏一词出自尚书周书五成，华夏蛮漠往不率彼。华夏文明是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和蚩尤三大部落集团融合而来，涿鹿大战就是这个大融合的契机和起点。战争结束后，在距离涿鹿三里之遥的釜山盛会之上，黄帝亲手点燃了华夏文明诞生的祭祀火把，天下部族从此共推皇帝为天子。传说中，他们还将各个部族原有的符号组合在一起，融合创造了一个新的共有图腾——龙。古老的永定河畔，文明火种应运而然。之后便以燎原之势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传播开来。源自永定河岸涿鹿的华夏文明中心，在2000年后向河下游一带移动，就在今天的北京城附近，周朝建起了一座文化与军事重镇蓟。这个位置正是华夏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错地带，纷争之火便在这块土地上轮番燃起。随着朝代的转换，北京也不停地改名换姓，经历了幽州、涿郡、范阳、燕京、中都、大都、北平、顺天等多个名称的变化。曾经的辉煌，时日不久便可能已经沦为前朝遗迹。公元10到13世纪，中国大气候正处于一个寒冷期，尤其是北方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变得比以往更为艰难。辽金元三代伴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相继崛起，北京周边永定河流域战火频仍，民族纷争与政权更迭的频繁程度达到历史之最。1211年，经过长达5年的准备，成吉思汗以报祖先之仇为由，率领蒙古大军挥师南下，来挑战国力与军威都不可一世的大金王朝。部队直指居庸关，意欲一举拿下中都，但居庸关易守难攻的地理位置，在金军严阵以待的镇守下发挥出极大作用。蒙古军队被阻挡在关外百里，攻不进来。关键时刻，成吉思汗接受了扎巴尔火者献来的计策，留下大部队继续进攻居庸关，而他自己则亲自率领一部分军队沿永定河向西南迂回，往涿鹿方向绕到紫金关，在五回岭击败相对较弱的金军，进入华北平原， 反攻居庸关背部的南口。居庸关被打开，蒙古大军涌入中都城下，将中都城围成了一个铁桶。1215年5月，中都元晋两绝就此陷落，北京城再一次成为历史上又一个南北大一统朝代元朝的都城。从此，中华民族的主流文明也开始从南向北迁移。在那个战火连天的历史时期，关乎北京的大量战事都发生在永定河沿岸。作为北京城的军事屏障和城市命脉，得永定河者可得北京。可以说，永定河参与着、见证着从古至今一次次朝代兴替，曾注目着一场场民族之战的纷争，更见证着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慷慨悲壮，与争取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曙色天光。有时战火阴霾会遮蔽文明的光亮，但纵览千年，华夏文明的生命力和融合力却一刻也未彻底淹没。火很神奇，或许会将一切化为灰烬，又能将一切融化后重新成就。华夏文明精妙而神奇的陶瓷艺术，正是火赋予土与水及造化新生的完美阐释。1983年，京西门头沟龙泉坞村挖出了大量辽代陶瓷制品，经考古学家鉴定，这里竟然就是历史上辽代七大瓷窑中心之一的龙泉坞窑。当年出土的辽三彩菩萨像，如今已是世界各大博物馆争相收藏的艺术珍品。当辽王朝在华夏之地创建，初到中原的契丹人艳羡中原的先进文明，尤其痴迷于汉人的瓷器，他们以战争俘获大量瓷匠，亦使其为辽人开造瓷窑。北京当时是辽国的陪都，被称作南京，位于辽国与南部中原地区的分界。这里烧造出来的瓷器，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极其鲜明。龙泉坞窑建在永定河边，首先是因为这里有水，有适合的土质，当然还有足够的燃料、树木和煤炭。战火不绝的永定河流域能生存并传承下来的工艺，无不兼具流通性和实用性，体现着文化的融合。龙泉坞等窑址出土的辽瓷制品，游牧民族特色就十分鲜明。两种原本迥异的文明相遇、碰撞、融合之后，化合出一种种充满新意和创造的艺术成果，这正是辽瓷闻名于世的真谛所在。然而，金朝以后，龙泉坞窑却似突然间从历史的视野中消失了。有人猜测，在金代中期的某年汛期，永定河水暴涨，一夜之间将龙泉坞窑卷入了洪流。 然而洪水对于永定河畔的另一处窑火而言，似乎从未产生过什么特殊的影响。这就是龙泉坞村以南一个近千年的古老村落琉璃渠村中的琉璃官窑。兴建元大都时，忽必烈广招天下能工巧匠，应征入京的山西琉璃赵家是祖传第七代琉璃瓦制造工匠，这说明元代以前就已经有琉璃瓦的生产。当京城内的官窑琉璃厂越来越难满足皇室不断扩大的需求，赵家在琉璃渠村又扩建了一处官窑外厂，这里正是琉璃瓦的生产原料甘子土的最大产地。这把炉火一烧就是700多年，元明清三代当中历经蒙汉满多个民族政权的交替统治，琉璃渠自始至终都是皇家指定的琉璃瓦烧造官窑，炉火熊熊不但没有因改朝换代而熄灭，反而借由民族融合得以在更大的舞台上绽放异彩。马可波罗曾在游记中盛赞元大都城宫殿的华美壮丽，回国之后逢人便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大韩国，那里非常的富有，连屋顶上的瓦都是用金子做的。哥伦布的航队就是听取了这样的传说，怀揣冲动而复杂的向往，开始了探险的航程。哥伦布要从海上去寻找这个黄金铺满屋顶的大国，而所谓屋顶上的黄金，其实指的正是琉璃瓦。清代满族皇帝为了能让汉人接受统治，率先接纳汉人的文明认知，他们将代表着华夏文明的龙图腾融入自己的皇权概念中。举世闻名的北海九龙壁就是琉璃赵家为真龙天子乾隆皇帝专门烧造的。从景山上俯瞰故宫，装饰在皇宫屋顶上的琉璃瓦如此灿烂而精致。这多亏精湛的烧造工艺代代流传至今，永定河边琉璃渠村的老窑里一切工具流程都还保持着曾经的样貌，如有需要依然可以为修缮故宫等古代建筑烧制出与过去的品质相同的琉璃瓦件。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屋檐角上的装饰螭纹，每一块都有1人高，重达1吨多，这需要分成多块来分别烧造，各自成型后再用金属件勾连在一起，连接部分的裂缝近看粗糙，但当这些块状的琉璃被组合被连接之后，呈现在巍峨的皇宫顶上，一种开阔视野中的磅礴气势呼之欲出，这种在岁月之中遮风挡雨的尊威与气度，怕是一件精致的瓷器所无法企及的厚重与恢宏。当年的元大都繁荣开放，科技水平与民众生活世界领先，一个朝代的兴盛自然离不开丰沛广博的能源， 河流域就蕴含着储量非常之大的优质煤矿，这正是原之都城大都繁荣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之一。煤炭的大量使用让整个北京城有了生存的温度和发展热能。明朝万历年间，北京的人口就已接近百万，家家户户都要做饭取暖，燃料的需求日益增大，煤业经济也开始崛起。清代的北京，煤炭的使用和开采更加广泛，人们已经到了没有煤就没法正常生活的程度。当时的门头沟有许多露天矿，矿脉直接露在地表，随便挖挖就有。那时的京城上下，大多数人都以为煤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于是乎，新开的煤矿越来越多，光是门头沟就曾经有过200多个大小煤矿同时存在的景象。5000年前的涿鹿大战也许是个偶然，3000年前的建成也许还应归于偶然，1000年前的建都如果说只是个契机，那么推动和维持北京生存发展的真正能量来源，煤炭一定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永定河母亲般奉献出充足的煤炭，将华夏文明的初火燃烧起来，并始终放射着光与热。时代演进，后来煤炭无可置疑地成为了北京城近代工业发展的原始动力，它促进了现代工业在永定河流域的诞生成长，尤其催生了铁路交通和钢铁产业的发展。军阀混战、局势动荡的1919年，随着世界生铁需求的逐日升高，铁价飞涨。自从河北宣化的铁矿被瑞典人发现后，北洋军阀们的眼睛就亮了起来。龙岩铁矿公司在1919年成立，铁矿挖掘工作匆匆上马，但挖出来的铁矿要送到哪里去冶炼成生铁呢？经过对比考察，人们发现京西石景山的东部地势宽敞高燥，一来靠着门头沟煤矿，二来守着永定河，三来还有极为便利的铁路运输条件。于是1919年底，石景山炼铁厂在这里成立起来，这就是首钢集团的前身。作为北京的近代工业代表，首钢和这个千年古都共生了近百年。解放后，首钢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十大钢铁企业之一，生产规模迅速扩大，炼钢炉火越来越旺。新中国新北京的发展建设离不开首钢的卓越贡献，但如此规模的钢厂需要大量排放，为了全面加强首都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天蓝、水清、土净、地绿的美丽北京，贯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首钢决定举家搬迁，离开北京，向曹妃甸和迁安的新厂区迁移。石景山的一座座功勋炼钢炉逐一熄灭，但首钢人的精神之火从未晦暗，冷却静止的高炉没有拆除，

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满纸荒唐言， 你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撂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王熙凤设毒计，整治贾瑞，那贾瑞偷鸡不成反蚀八米，恨凤姐两次戏弄他，可是当想到凤姐的模样，又恨不得一时把他弄到手，思前想后一夜也没合眼。打这以后，贾瑞虽然还想着凤姐，可再也不敢往荣府去了。贾蓉贾强两个人又常常来要钱，贾瑞又怕他的祖父知道，真是相思尚且难尽，又添了这无中生有的债务。还有他祖父白天给他安排的功课又紧，晚上睡不着觉又胡思乱想，再加上两回奔波，又冻又气又下，都赶到一块儿可就来定了。先上心口堵得慌，嘴里头没滋味，二目酸痛，脚下像踩了棉花一样，两腿发酸，跟着夜间发烧睡不着觉，白天疲倦不堪，不到一年咳痰带血，再也支不住了，一头躺倒，而且是合上眼就梦魂颠倒，满口胡说，有时还大喊大叫。他爷爷贾代儒也吓坏了，给请大夫调治，什么肉桂呀、附子啊、鳖甲等等，这些药吃了几十斤也不见好。眼看腊尽春回，贾瑞这病啊更加沉重，贾代儒急坏了，各处请名医治疗都不见效，后来有位名医给了开了一味独参汤，这是补的，需要上好的人参二两。那个年代没有种植人参，都是山参野参到山上挖去，不好挖，价钱太贵，贾代儒哪有这么多钱去买呀，只好到荣国府来要。王夫人命凤姐给他称二两，凤姐心的话，哟，病了该，谁让你心生邪念，有也不给你。他回王夫人，前几天呢，人参都给老太太配了药，那整的不是送给杨提督的太太去了吗？昨天我已经都给送过去了，没有了。王夫人厚道，嗨，咱们这没有，你打发个人到你婆婆那边问问，就是问邢夫人，你婆婆的没有呢，到你甄大哥那去弄点儿，凑着给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积德呀。凤姐也不便，把内中隐情告诉王夫人，她也不叫人去要，只拿些个人参渣啊、沫啊、须子什么的，胡凑了几钱命人送去，并且说太太送来的再也没有了，然后回王夫人，都找来了，共凑了二两，全送去了。你说凤姐给多厉害吧，你想啊，她送的东西那贾瑞吃了可不是跟没吃一样吗？这阵贾瑞还怕死，请神弄鬼，诬邪也信，有一天门口来个道士化缘，口称专治疑难重症，贾瑞在里边不怎么听着了，可着嗓子喊，快请那位菩萨来救我。家人带了那个道士进来，贾瑞一把把他拉住，连叫菩萨你救我呀。老道看了看， 你这病啊，非药可治。贫道有个宝贝给你一用，你天天看看，此命可保。说着，从搭链中取出一面镜子来，还是块双面镜。镜把上站着四个字，是风月宝剑。这个老道说，此镜乃是神镜宝镜啊，它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景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所以我把它带到世上，待与那些风雅王孙等看照。要照这面镜子，不可照正面，只能照背面。谨记谨记，只能照背面，千万不可照正面。只要你一照，病就痊愈。三天后，我来收回此镜。说完，拿了布施钱，扬长而去。贾瑞拿着镜子，挺高兴，这回我病就好了。哎，这老道挺有意思，说叫我照背面，不许照正面，那我试试。他拿起风月宝剑，按照老道的话，先向背面一照，哎呦，只见一个骷髅立在那里面，吓他连忙用手把镜子捂住。哎呀，这混账老道，为什么吓我？哎呀，怎么是个骷髅骨啊？这是鬼呀！我再照照正面看什么。他唰一翻，一看正面里有个大美人。哎呀，这美人的漂亮啊，冲他似笑不笑的看着看着，哟，这不是凤姐吗？只见凤姐站在里边招手叫他。贾瑞乐的晃悠悠的，就觉得自己进了镜子，俩人倒在一处。一睁眼，这镜子从手里啪掉过来了，掉过来这反面还是立着个骷髅，如此反复三四次。朦胧之中忽见两个人走来，拿铁锁哗楞把他一套住，拉着就走。贾瑞还喊呢，等会儿我拿了镜子再走，只说了这么一句，就再也不说话了。服侍贾瑞的人见他一动不动，镜子也撒手扔了，仔细看早没气儿了。大家忙着给他穿上衣服，抬上灵床，预备后事。这时贾代儒老夫妻俩哭得死去活来，大骂那个老道，是何妖精，若不毁掉此物，必然贻害世人呐！便叫人架上大火来烧。这边火也架上，还没等烧呢，那个老道风似风火似火的跑进来，一边跑一边喊，别毁掉它，我还要呢，直入中堂，把镜子抢在手里，转身走了。不说，各位先生也明白了，这风月宝剑不过是江湖术士骗人的一种把戏。他们找个镜子，两面都贴上画，根据酒色财气这四样，看看病人呢是因为什么得的病。这个画还带换的，因为贾瑞病了，这老道知道了是因色而起，一面给他画个骷髅骨，另一面画个大美人，背不齐还是裸体呢，目的是骗贾瑞的钱财。当然那贾瑞弥留之际，在镜中所见是他精神恍惚，胡思乱想，说什么也没用了，反正贾瑞就这么死了。当下贾代儒只好料理丧事，各处去报丧，三天后开始请和尚念经，七天出殡。先祭灵在铁槛寺，就是贾门一族的私家佛寺，等日后带回原籍。随后贾族中的人齐来吊祭，荣国府的贾赦赠银20两，贾政也是20两，宁国府贾珍同样20两，族中其他人贫富不等，或3两或5两，不必细表，总算帮着贾代儒完了这场事儿。贾瑞在病的时候啊，荣府又有事儿了。什么事儿呢？就是前几天有人来送信，巡盐御史林如海派人送信儿， 说身染重病，命在旦夕，想接女儿黛玉回扬州，说要回去晚了，恐怕就见不着面儿。贾母一听姑爷有病了，非常着急，急忙打点叫黛玉取身。贾宝玉舍不得黛玉走，怎奈人家父女之情也不能拦阻。最后啊，贾母一定要派人送，派谁送呢？叫他的大孙子贾琏送，不但送去，还得带回来。准备了应用的盘缠和一些土特产品作为过年的礼物带过去。这就宅选良辰吉日，贾琏护送黛玉辞别贾母等，带领仆人先骑马后坐轿，然后到通州上船，顺着大运河直奔扬州。自从贾琏走了之后，凤姐心中一直闷闷不乐，丈夫走了也是惦着，又听说贾瑞死了，心里呀、更觉着不是滋味。她想，贾瑞之死跟我捉弄有关，哎呦，他怎么就死了呢？这么不禁折腾呢？丈夫没在家，过年都觉得没意思，一到晚上就让平儿陪他一起睡觉。又过了十多天，这天晚上凤姐叫人把被窝捂好了，就跟平儿一起啊，围着炉子在那绣花。俩人念叨十多天啦，现在贾琏他们船该到哪儿到哪儿了，怎么没派人回个信儿啊？说着说着，平儿先睡着了。凤姐呢也觉得两眼发迷，她心里还在想，贾瑞怎么就死了呢？那天呢，在宁府花园，我和他见一面，贾瑞那模样历历在目，哎呦，他死了。哎，我要不是去看望可卿，也碰不见他。可卿这病是怎么得的呢？朦胧恍惚之间，他就看秦可卿从外边走进来，脸呐冷飕飕的，嘴里还说，婶子，你睡得可真香啊，我今儿个回去，你不送我一程，咱娘俩好一场，我有几句话送给嫂子，千万记住，不然后悔无疑。常言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跌重，荣辱自古周而复始。眼前虽说正是一个烈火烹油、鲜花捉锦的好日子，可这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这火爆的日子一过去啊，就难免应了树倒猢狲散，咱们这赫赫扬扬已历百年的诗书旧俗也就乐极生悲。劝婶子能在这荣华之时筹划一下日后衰时的事情。婶子你是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男子也比不了你。你不是也跟我说过吗？眼下祖上虽有名分，却没有钱粮供给，家属也没有一定的供给，就是这两样，你要趁眼下富贵之日多博些固定的银两，在祖营附近支下房舍地亩，把家属也安置到那儿，暗房轮流掌管，既无争执也无典当之说，永保这些地亩房产。万一家门不幸都超没了入关，这祭祖产业是不入关的，子孙可以回家读书务农，有了退步又可以不断祭祀侍奉祖先，千里搭长棚，天下可没有不散的宴席呀。若不早虑，将来后悔无疑呀。凤姐正想跟他说点什么，突然二门上传来云板声音，当当当当，响了四下。凤姐机灵把眼睛睁开，她醒了，平儿醒了，哎，云板响四下， 出事了，就听外边人喊东府荣大奶奶秦可卿过世了。凤姐一听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平儿，我刚才还梦见她了呢，说着赶紧穿好衣服到她姑妈也是她的婶娘王夫人那里。功夫不大，宁府上上下下都知道这个凶信儿，秦可卿死了。虽然早都知道秦氏一直病着，可是谁也没想到年轻轻的就这么快走了。长一辈的呢，想他素日温柔和睦孝顺；平辈的想他素日的亲密；晚辈的想他素日的慈爱；家中的仆人老小想他素日尊老爱幼。怜贫惜贱的好处，无不悲声痛哭。再说贾宝玉，因近日林黛玉回转扬州，剩下的一个人感到孤单寂寞，也不爱和人玩了，每天老早就睡。这一天在梦中被云牌惊醒，派袭人一打听说秦可卿死了，这下可坏了。贾宝玉本来心肠又软，对女孩又好，秦可卿人美温和，对宝玉很好，俩人有些往来，突然说他死了，他经受不了这个打击，翻身坐起来，心里像刀绞一样，哇的一声喷出一口血来，可把袭人吓坏了，慌忙把他扶住，将血擦干净，你怎么了？想去回贾母请先生。宝玉摆摆手说，不用不用，没事，我这是急火攻心，跟鼻子流血一样，没事儿。说着爬了起来，穿了衣服来见贾母，他要到宁府去看秦可卿。贾母不让啊，不行，才咽气的人那里不干净，再说夜里风大，等明儿早再去不迟。不行，我非去不可。宝玉任性，谁也拦不了，没有办法，贾母命人备车，派人跟着保护他前往。一直来到宁国府门前，只见府门大开，两边灯笼照如白昼一样，乱哄哄的人来人往，里边哭得摇山震岳。宝玉下了车，急急忙忙奔灵堂，来到灵前是大哭一场，然后去见尤氏。尤氏是秦可卿的老婆婆，应该在内宅照应着，谁知道尤氏啊，说是犯了胃疼老毛病，躺在炕上没出来，这边只有贾珍的几个小妾照应着。宝玉又来找贾蓉和贾珍，贾蓉贾珍呢在客厅里呢，老贾的人陆陆续续都来了，这有贾代儒、贾代修、贾赤、贾孝、贾敦、贾政、贾赦、贾昌、贾兰、贾云、贾琴等二十多位在这劝。再看那贾蓉啊，虽然哭也没怎么地，嘿，那贾珍哭得跟泪人一样，老公公哭儿媳妇倒哭得很悲很痛，一边哭一边和贾代儒等人说，哎，何家老小远近亲友，谁不知道我这儿媳妇比儿子还强十倍啊，年轻轻就走了，我这掌门内绝灭无人喽，绝灭无人喽。说着又哭起来，大家劝人以此事哭也无益，该商量如何怎么料理，还怎么料理，不过尽我所有罢了，我呀要对得起我这个儿媳妇。就在这么功夫，秦可卿的父亲到了，秦邦业还有弟弟秦钟。别看秦可卿不是秦邦业的亲女儿，是抱来的，可是从小拉扯大的，感情太深了。秦邦业哭的老泪纵横啊，那秦钟更难过了。秦可卿貌美如花，豆蔻年华，就这么走了。秦钟哭，宝玉陪着哭。就在这么功夫，尤氏的继母和两个妹妹尤二姐尤三姐也来了，得照应啊。秦可卿虽然是贾蓉的妻子，可贾蓉年轻，他没经过，不知道怎么好，全让他爹贾珍里外照应，叫贾琼、贾琛、 贾强、贾昌四个人去陪客，又吩咐家人请秦天剑、阴阳司来挑日子，择准了日子，停灵七七四十九天，三天后开丧送讣告。这四十九天呢，请了108名和尚在大厅上诵经超度，据说呀，超度亡灵，赎去生前罪过，免受地狱之苦。其实纯粹是一种迷信，人还是活着，不做坏事，不触犯法律，自己心里也踏实，快快活活平安一生就行了。闲言少叙，再说宁国府办丧事，在天香楼上设一高坛，就是搭个大台子，请99名老道念经，灵柩呢停在会方园中，灵前要请50名和尚、50名老道按期面对高坛诵经做法事，叫死者早脱生。那贾静啊，在庙里也听说他的长孙媳妇死了，也挺惋惜，可是想自己早晚就要飞升成仙，便不肯回家沾染红尘，怕前功尽弃，故此连个面也没露，一切事物全凭他的儿子贾珍随意料理。贾珍见他父亲不管，他儿子呢又不懂，更加随便大操大办。看棺材板的时候，说几副杉木板啊都不行，可巧薛蟠来吊孝，他一看贾珍要找好棺材板，便说我们木店里有一副板，叫做什么强木，出在黄海铁网山上，强木要做了棺材万年不坏，这还是当年先父带来的，原是义忠亲王老千岁要的，因为他坏了事儿，丢官罢职就没有拿去，现在还存在店内，也没人出价敢买，大哥你要用呢你就抬来使吧。贾珍听说喜之不尽，当即命人抬。大家这么一瞧啊，哎呦，棺材帮棺材底都厚8寸，木纹像冰了，气味若檀木麝香，用手一扣，当当当，如金玉之声。大家都说这口彩可太好了。贾珍忙问薛公子，这得多钱呢？薛蟠笑了，要论钱拿出1000两银子来，也没处买去，什么钱不钱的，赏他们几两工钱就行了，我说了算。哎呀，多谢多谢。这就命人开具上期。贾政啊劝贾珍，这物件恐非常人可以享用，我看秦氏是晚辈又是妖王，就用杉木就行了。这阵的贾珍恨不能待秦氏一死，哪里肯听贾政的话呀。你别小看这副棺材板呢，那是被斗败了的忠义老亲王要过的，所以谁也不敢动。这贾珍呢，因为心里有愧，为了对得起死鬼，还了自己大办丧事的心愿。那个薛蟠更是个糊涂虫，认什么不懂，贾珍再怎么劝他们也不听，这块谁也不敢用的棺材板从此埋下祸根。大家正说话呢，下人来报，不好喽，丫鬟瑞珠碰柱死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唱着一支天